你好，我是刘超。从今天开始，我将带你一起学习 MySQL 的性能调优。MySQL 数据库是互联网公司使用最为频繁的数据库之一。不仅仅因为它开源免费 ，MySQL 卓越的性能、稳定的服务以及活跃的社区都成就了它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知道，应用服务与数据库的交互主要是通过 SQL 语句来实现的。在开发初期，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使用 SQL 实现业务功能。然而，系统上线后，随着生产环境数据的快速增长，之前写的很多 SQL 语句就开始暴露出性能问题。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一些慢 SQL 语句的实现。但话说回来 ，SQL 语句慢的原因千千万。除了一些常规的慢 SQL 语句可以直接规避，其他的一味去规避也不是办法。我们还要学会如何去分析、定位到其根本原因，并总结一些常用的 SQL 调优方法，以备不时之需。那么今天我们就重点看看慢 SQL 语句的几种常见诱因，从这点出发，找到最佳方法，开启高性能 SQL 语句的大门。先来说说慢 SQL 语句都有哪些常见诱因呢？第一个，无索引，索引失效导致慢查询。如果在一张几千万数据的表中，以一个没有索引的列作为查询条件，大部分情况下查询会非常耗时。这种查询毫无疑问是一个慢 SQL 查询。所以对于大数据量的查询，我们需要建立适合的索引来优化查询。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建立了索引，但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索引还有可能会失效。所以索引失效也是导致慢查询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个，索等待。我们常用的存储引擎有 InnoDB 和 MyZim， 前者支持行索和表索，后者只支持表索。如果数据库操作是基于表索实现的，试想下，如果一张订单表在更新时需要锁住整张表，那么其他大量数据库操作都将处于等待状态，这将严重影响到系统的并发性能。这时 InnoDB 存储引擎支持的行索更适合高并发场景，但在使用 InnoDB 存储引擎时，我们要特别注意行索升级为表索的可能。在批量更新操作时，行索就很可能会升级为表索。MySQL 认为，如果对一张表使用大量行索，会导致事务执行效率下降，从而可能造成其他事务长时间索等待和更多的索冲突问题发生，致使性能严重下降。所以 MySQL 会将行索升级为表索。还有，行索是基于索引加的索，如果我们在更新操作时条件索引失效，那么行索也会升级为表索。因此，基于表索的数据库操作会导致 SQL 阻塞等待，从而影响执行速度。在一些更新操作大于或等于独操作的情况下， MySQL 不建议使用 MyZim 存储引擎。除了索升级之外，行索相对表索来说，虽然力度更细，并发能力提升了，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死索。因此，在使用行索时，我们要注意避免死索。第三个，不恰当的 SQL 语句。使用不恰当的 SQL 语句也是慢 SQL 最常见的诱因之一。例如，习惯使用 SELECT 星、SELECT QUANT 星 SQL 语句，在大数据表中使用 LIMITMN 分页查询，以及对非索引字段进行排序等等。下面说说优化 SQL 语句的步骤。通常我们在执行一条 SQL 语句时，要想知道这个 SQL 先后查询了哪些表，是否使用了索引，这些数据从哪里获取到，获取到数据便利了多少行数据等等，我们可以通过 explain 命令来查看这些执行信息。这些执行信息被统称为执行计划。下面我们就可以先通过 explain 分析 SQL 执行计划。假设现在我们使用 explain 命令查看当前 SQL 是否使用了索引，先通过 SQL explain 导出相应的执行计划，图示见文稿。如果图示中的字段你不是很清楚它的含义，那就可以重点看看文稿中的注释，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再通过 show profile 分析 SQL 执行性能。上述通过 explain 分析执行计划，仅仅是停留在分析 SQL 的外部的执行情况。 如果我们想要深入到 MySQL 内核中，从执行线程的状态和时间来分析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 Profile。 Profile 除了可以分析执行线程的状态和时间，还支持进一步选择 All CPU Memory Block IO Context Switch 等类型来查询 SQL 语句在不同系统资源上所消耗的时间。相关命令的注释我也一并写在了文稿中，不清楚的话可以去查看一下。值得注意的是， MySQL 是在 5.0.37 版本之后才支持 Show Profile 功能的。如果你不太确定的话，可以通过 Select @ Have Profiling 查询是否支持该功能。最新的 MySQL 版本是默认开启 Show Profile 功能的，但在之前的旧版本中是默认关闭该功能的。你可以通过 Set 语句在 Session 级别开启该功能。 Show Profiles 只显示最近发给服务器的 SQL 语句，默认情况下是记录最近已执行的15条记录。我们可以重新设置 Profiling History Size 增大该存储记录，最大值为100。获取到 Query ID 之后，我们再通过 Show Profile for Query ID 语句就能够查看到对应 Query ID 的 SQL 语句在执行过程中线程的每个状态所消耗的时间了。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Select Quant 星 From Order SQL 语句在 Setting Data 状态所消耗的时间最长，这是因为在该状态下 MySQL 线程开始读取数据并返回到客户端，此时有大量磁盘 IO 操作。说完优化步骤，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具体的优化方法。在使用一些常规的 SQL 时，如果我们通过一些方法和技巧来优化这些 SQL 的实现，在性能上就会比使用常规通用的实现方式更加优越，甚至可以将 SQL 语句的性能提升到另一个数量级。第一个，优化分页查询。通常我们是使用 LimitMN 加合适的 OrderBy 来实现分页查询，这种实现方式在没有任何索引条件支持的情况下需要做大量的文件排序操作，性能将会非常的糟糕。如果有对应的索引，通常刚开始的分页查询效率会比较理想，但越往后分页查询的性能就越差。这是因为我们在使用 limit 的时候，偏移量 m 在分页越靠后的时候值就越大，数据库检索的数据也就越多。例如 limit 10这样的查询，数据库需要查询10010条记录，最后返回10条记录，也就是说将会有10000条记录被查询出来没有被使用到。我们模拟一张100000数量级的 order 表进行以下分页查询代码见文稿。通过 explain 分析可知，该查询使用到了索引，扫描行数为10020行，但所用查询时间为 0.018 秒，相对来说时间偏长了。以上分页查询的问题在于，我们查询获取的10020行的数据结果都返回给我们了，我们能否先查询出所需要的20行数据中的最小 ID 值，然后通过偏移量返回所需要的20行数据给我们呢？我们可以通过索引覆盖扫描使用子查询的方式来实现分页查询。代码见文稿。通过 explain 分析可知，子查询便利索引的范围跟上一个查询差不多，而主查询扫描了更多的行数，但执行时间却减少了，只有 0.004 秒。这就是因为返回行数只有20行了，执行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第二个，优化 select quant 星。 quant 是一个聚合函数，主要用来统计行数，有时候也用来统计某一列的行数量。我们平时最常用的就是 quant 星和 quant one 这两种方式了，其实两者没有明显的区别，在拥有主键的情况下，它们都是利用主键列实现了行数的统计。但 quant 函数在 MyZim 和 InnoDB 存储引擎所执行的原理是不一样的。通常在没有任何查询条件下的 quant 星， MyZim 的查询速度要明显快于 InnoDB， 这是因为 MyZim 存储引擎记录的是整个表的行数，在 quant 星查询操作时无需便利表计算，直接获取该值即可，而在 InnoDB 存储引擎中就需要扫描表来统计具体的行数。而当带上 where 条件语句之后， MyZim 跟 InnoDB 就没有区别了，他们都需要扫描表来进行行数的统计。 如果对一张大表经常做 select quant 新操作，这肯定是不明智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大表的 quant 进行优化呢？可以使用近似值。有时候某些业务场景并不需要返回一个精确的 quant 值，此时我们可以使用近似值来代替。我们可以使用 explain 对表进行估算。要知道，执行 explain 并不会真正去执行查询，而是返回一个估算的近似值。还可以增加汇总统计。如果需要一个精确的 quant 值，我们可以额外新增一个汇总统计表或者缓存字段来统计需要的 quant 值。这种方式在新增和删除时有一定的成本，但却可以大大提升 quant 的性能。第三个，优化 select 星。我曾经看过很多同事习惯在只查询一两个字段时都使用 select 星 from tableware 这样的 SQL 语句，这种写法在特定的环境下会存在一定的性能损耗。 MySQL 常用的存储引擎有 MyZIM 和 InnoDB， 其中 InnoDB 在默认创建主键时会创建主键索引，而主键索引属于句组索引，即在存储数据时索引是基于 B 加数构成的，具体的行数据则存储在叶子节点。而 MyZIM 默认创建的主键索引、二级索引以及 InnoDB 的二级索引都属于非句组索引，即在存储数据时索引是基于 B 加数构成的，而叶子节点存储的是主键值。假设我们的订单表是基于 InnoDB 存储引擎创建的，且存在 order node、status 两列组成的组合索引，此时我们需要根据订单号查询一张订单表的 status。 如果我们使用 select 星 from order where order node 等于叉叉叉来查询，则先会查询组合索引，通过组合索引获取到主键 ID， 再通过主键 ID 去主键索引中获取对应行所有列的值。如果我们使用 select order node status from order where order node 等于叉叉叉来查询，则只会查询组合索引，通过组合索引获取到对应的 order node 和 status 值。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总结回顾下，在开发中我们要尽量写出高性能的 SQL 语句，但也无法避免一些慢 SQL 语句的出现，或因为疏漏，或因为实际生产环境与开发环境有所区别，这些都是诱因。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打开慢 SQL 配置项，记录下都有哪些 SQL 超过了预期的最大执行时间。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文稿中的命令行查询是否开启了记录慢 SQL 的功能，以及最大的执行时间是多少。如果没有开启，我们可以通过文稿中的设置来开启。除此之外，很多数据库连接池中间件也有分析慢 SQL 的功能。总之，我们要在编程中避免低性能的 SQL 操作出现。除了要具备一些常用的 SQL 优化技巧之外，还要充分利用一些 SQL 工具，实现 SQL 性能分析与监控。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共同探讨。假设有一张订单表 order， 主要包含了主键订单编码、订单状态、提交时间等列，并且创建了订单状态列索引和提交时间列索引。此时通过创建时间降序获取状态为一的订单编码，文稿中有具体的实现代码。我的问题是，你知道代码中存在什么问题吗？我们该如何优化？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答案，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一起讨论。